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64集。何如？ 你今夜设计宰杀雷惊蛰，依照雷惊蛰的性格，这笔账已经记死了。他此刻能为了银子忍你一时，日后也绝计不会放过你。况且你在今夜撂出了海日谷这张牌，就是雷惊蛰愿意跟你冰释前嫌，他背后的边杀十二步也不愿意啊。 沈德川微仰下巴，吹着风。海日谷不是一个人，他还带着批同样流落在中国的蝎子，这些人东躲西藏，多半是从格达勒叛逃出来的。沿河如为了牵制雷惊蛰资助他们，这件事边杀十二部也要算账。沿河如轻声说道： 起码我今夜不会死， 那我们就同归于尽好了。 沈泽川冰凉的手指扣在围栏上。 你今夜就把我交给雷惊蛰，我死了可以在下面等着你。 哼，过了今夜我有千百种办法离开敦州。 严和如孩子气的大声哼道。沈泽川侧眸，眼睛漆黑。 那我告诉你，只要我死了，敦端两州也得死，中伯的师弟不会再有人想起来，去都自顾不暇，离北启东分身乏术，这里就是大周大开的门户，可以供边杀骑兵长驱直入。过去六年的时间里，他们没有进攻，那是因为中伯的仓廪还没有养肥。如今时机正好，大周已经四分五裂，这里迟早会变成边杀人的领土。 萧方旭不会坐视不理，这里关乎着离北的东南战场。 严和若飞快地说：“ 七竹音也兵强马壮，你在吓唬我。沈泽川，没有了你，中伯不过是多了几个野王，大局根本不会改变。” 既然如此，你这么费尽周折地跟我谈什么呢？ 沈泽川微微挑眉。严和如暗道一声糟糕，竟然被沈泽川给绕进去了。他们俩人说话间听得底下一声巨响，严和如转目望过去，不禁一怔： 怎么这么多人？ 我从进入敦州时就在困惑一个问题，这里明明有直通端州的马道，雷惊蛰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？后来他在城中搜查货物，做得相当娴熟，我就猜想他肯定不是头一回被劫了，这里藏着的人是他的心腹大患。 沈泽川微审： 哎，我都能猜到是你在资助海日谷，雷惊蛰猜不到吗？他这次是有备而来，那场邀约确实是引蛇出洞。不过上钩的人是你。 街市上的灯笼被撞翻，马蹄声从外涌入，看不见头的骑兵犹如乌云，把那灯盒遮盖住了。雷惊蛰带来的兵马藏在城外，就是想要一劳永逸，彻底除掉海日谷这个心腹大患。费胜看见了夜空里的裂隼，他绕着围栏疾步，发现那些乌云正在碾压整个敦州城。严和如流露出慌张，抱着金算盘退后几步。 他不敢杀我，何州。 雷惊蛰带来的头车沉闷地撞在了大门上，内部支撑的门栓发出吃痛的响声，铁皮包裹的门栓抵挡不了这样猛烈的撞击，马匹的呼吸声急促，盘旋的裂隼搅弄着阴云，适才的漫天星辰都暗淡起来，唯独风流不息。强兵前面无谋算，这些铁蹄曾经毫无顾忌地踏浪过中伯的心脏，这一次也未尝不可。雷惊蛰打开了敦州军备库，严和如就是把这宅院修得再牢固，面对工程器械都显得不堪一击。那些箭头根本射不穿头车的隔挡板，门栓直接被撞断了，击阔牵动的女墙来不及替换，边杀骑兵入内了。费胜上前要扶沈泽川， 急声说， 主子，咱们从后撤离，借着夜色想办法出城。 雷惊蛰要把海日谷这些人一网打尽， 沈泽川临风而立， 为此筹备精细，用重兵围城，不会留下任何空隙。现在想要出城已经太晚了。 费胜眼睁睁地看着宅院被围，心知今夜插翅难飞，但是他有言在先，得豁出性命来确保沈泽川无恙，于是握刀侧立，像钉子般的钉在了沈泽川身旁，身后的锦衣卫如临大敌，一时间气氛格外肃杀。此刻新月如线，隐遁进了黑云中，苍穹雾沉沉地压在头顶，欲摧之势已然不可抵挡。沈泽川仍然在凭栏游牧，看遍了敦州灯火，这是他第一次看清敦州。费声默立着，在那惊天的厮杀声里和锦衣卫一起注视着沈泽川。奇异的是，到了这个生死关头，他们竟然不再紧张。费胜曾经只想跟着萧迟野，因为萧迟野有开天辟地的气魄，去都叛逃那日费胜心服口服，但是萧迟野不肯收他，他只能退下来追随沈泽川。沈泽川不讨喜，他的样貌决定了他在去都时备受非议，沈卫是道坎儿，多少人情愿站在外边端详着他，仿佛他的生死都沉浮在唾沫星子里。踏出昭罪寺的时候，谁都把他当作了代替沈卫的世家刀，是太后帐下的锦衣狗。可是后续事情偏离了所有人的预想，在那纷争间，他安静地稳步高升，等到回过神来时，他已经站在了朝局的中心。他似乎没有那种挥斥方遒的气魄，但当他立于面前时，单薄的脊背就是屏障，任凭风雨恶摧，排山倒海，只要他还站着，背后就是万籁俱寂，片羽不沾。费胜闭眼排除杂念，此刻觉得心很定，那是种无需言辞鼓励的安定。他抛弃过纪雷，抛弃过韩城，追随谁都是顺势而为。陈阳和古今对于萧迟野的信赖他一直不懂，但是此刻费胜立在风间，再度睁开眼时得到了那种信赖。这世间谁都想做萧策案，但是沈兰州再无后来者。脚下马蹄破门，头顶滚滚阴云，一生都在钻营谋算的费胜单手抽刀，抬脚踹翻身边的木椅，砸中梯口的边杀骑兵。他撕开外袍，缠稳掌中刀，然后举起了岸上的酒，朝锦衣卫说道， 今夜就是天塌地陷，也要确保主子性命无忧，咱们在强兵重围间谈笑饮酒，这是伺候皇帝老子都没有的风光。 费胜杨锦咕嘟地灌下酒，任凭前襟湿透，他砸了碗，一抹嘴，放声大笑。 此战要封神，兄弟们，扬名了。 绣春刀齐刷刷地出鞘，听大笑声激荡云霄，梯口血光迸溅，十几个锦衣卫攀栏挥刀，把势如破竹的边杀骑兵给杀了下去。狭窄的楼梯间脑袋乱滚，费胜手起刀落，只削脖梗，绝不拖泥带水。雷惊蛰不敢烧楼，他要活捉颜和儒，只能走楼梯强攻。锦衣卫经验手感极佳，那些群聚时不能撼动的蝎子在进入楼梯后无法自如地挥动铁锤，这让锦衣卫压力锐减，楼梯上不去，雷惊蛰就另辟新路。抚仙顶在重岩间犹如鹤立鸡群，他们用上了攀云梯。颜和如看着边杀骑兵密密麻麻地涌上来，抚仙顶就像是孤立在天地间的一柱，他又推到了沈泽川的身边，被风吹得直哆嗦。 你既然敢深入虎穴，肯定是早有准备。 沈泽川没有作答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